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manager of a restaurant explaining the do's and don'ts to newly hired staff. And this i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listening section. 没错，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对话呢，是选自于雅思听力的练习题。 这一段呢，讲的是一个餐厅的经理在给新员工交代相关的规定。好，那我刚才用的是 do's and don'ts， 就是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好，那大家知道在餐厅呢，无非就是服务人员呢，然后呢准备餐的人员呢，准备碗碟子呀等等。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呢，也会接触到这些用语。那咱们先看一下会有哪些词需要预习。首先一个是 kitchen assistant， kitchen 就是厨房的意思， assistant 助理。你看他一说 kitchen assistant， 我们觉得这个职位非常的高大上，是吧？那具体他会做些什么呢？待会儿你就会听到了。然后再来呢，就是 to get bored， 就是这个工作呢会不会令人感到很无聊呢？To get bored， 感到无聊，其实它是用 bored 这个过去分词形式，是用一个被动的形式。那平常我们会说 the film 或者 a book is boring， 这个电影或者一本书令人感到无聊，那这时候就用 boring， bored 主动语态。那么人在这个状态里面是被搞得无聊，所以是 people get bored。好，这个 boring 和 bored 虽然两个都是形容词的词性，但是呢它的主语不一样。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to show up on time， 这个短语大家可以直接记，就是准时到达的意思。 show up 就是出现， on time 准时。那通常在上班的时候这个员工都应该准时的 show up。 好，再往下一个词是 footwear，F-O-O-T-W-E-A-R， footwear 这个词其实在小作文里面也出现过，它就是指脚上穿的，那就是鞋的意思， footwear。 那这个 wear 就是穿戴那个穿，但是 foot 和 wear 是要放在一起共同变成一个名词，就是穿的鞋。好，然后再往下一个呢是 rings and bracelets， rings 是指的是戒指， bracelets 是手镯。那你可以想一想哈，在餐厅工作，你在后厨也好，在准备菜的地方也好，还是做服务员，能不能戴 rings and bracelets 啊？能不能戴呢？ bracelets 给大家拼一下，手镯， b-r-a-c-e-l-e-t。 好，再接下来呢是 a safety hazard。Safety 就是安全， hazard 是危险。那什么叫 a safety hazard？ 就是在安全方面的危险，也就是说会引发一个安全问题。Hazard 通常这个危险它不用 danger， 在一个公司上下文的环境中，这个语境里面呢， hazard 就是指有害的风险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你要是在办公室，你会发现如果这个电源线插销板接的满处都是啊，恨不得旁边就是水，然后你会看到插销板，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safety hazard， 因为有可能因为水洒了而搞得触电呀、短路啊等等。 那谈到了餐厅，不得不说一个人物，那就是主厨。英文怎么说呢？叫 head chef。head 要大写 H， chef 也要大写 C。 那么 chef 这个单词呢 is spelled as C-H-E-F、那 C-H 在这里面不发 ch 的音，而发 sh， 所以是 chef 而不是 chef、这个读音请大家注意。那么 head chef 主厨嘛，他有很大的权力、总控这个每一餐怎样。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不是个生词，但是这个用法好多人会比较的不熟，就是 must， 它的否定式。比如说 ，there are some equipment you mustn't use until you've been properly trained。有一些个设备，然后呢 ，you mustn't use 是你必须不可以用的意思 ，mustn't 是一定不可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含义请大家记住，不像有的人说，哎，这是不是就是不一定的意思？不对，是一定不可以。好，那么刚才这句话呢 ，There are some equipment you mustn't use until you've been properly trained。有些设备是你一定不能用，一直到你能够有相关的培训。 就是说，有一些设备你必须得经过培训以后 才 可以使用。 对了，这个其实是更顺当的中文的表达方式哈、你要先有 training， 然后你才可以用这些个仪器、这些个东西。好，那么这个东西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 electric mixer， 电动的这个 mixer，mix 就是混合，电动的 mixer 呢就是搅拌器。好，还有一个是 meat slicer。大家知道 slice 就是薄片，比如说你要是做一个三明治，你需要两片面包，中间加上一片肠，那么肠要切得薄薄的，就是 slice 出来的。它有一个机器 slicer， 把这个肠能够切得非常的薄，而且很均匀，每一片肠都是这个厚度。这个大机器叫 meat slicer。 而 slice本身有动词名词两个含义，就是切片和切完了之后的片，那个片。好，再往下呢还有什么可以就是不可以使用呢？它有一个另外的表达方式叫做 out of bounds， B-O-U-N-D-S， out of bounds 就是不可以用的意思。好，再来一个固定搭配叫 health and safety。 health and safety 这是健康和安全。 对了，比如说这个 health and safety， 好多单位呢其实都有相关的安全条例。那么在英文里边呢，你除了要说 safety， 你还要说 health、比如说打扫卫生的这个清洁工，那么他的 health and safety 相关的规定里边就会有怎样使用这个酸性和碱性的溶剂，那这个会直接关乎到他的 health 健康还有 safety 安全啊，所以 health and safety 这个大家一定要按这个顺序去记这个固定搭配。也就是说你不能把它说成 safety and health， 一定是 health 在先 safety 在后。好，今天我们预习就到这里。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录音材料。 You will hear a restaurant manager talking to a small group of new staff who are starting work as kitchen assistants in a restaurant. Good morning everyone.My name's Joy Parkins, and I'm the restaurant manager. And I understand that none of you have had any previous experience as kitchen assistants. Well, you might be feeling a bit nervous now, but most of our kitchen assistants say they enjoy the work. Okay, they might get shouted at sometimes, but it's nothing personal. And they're pleased that they have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to do, which means they never get bored. And I'll tell you straight away...that if you do well, we might think about moving you up and giving you some more responsibility. Right, well, you've all shown up on time, which is an excellent start. Now, I'm glad to see none of you have unsuitable footwear, so that's good. You need to be careful as the floors can get very wet and slippery. Those of you with long hair have got it well out of the way,But some of you'll need to remove your rings and bracelets. Just put them somewhere safe for today. And remember to leave them at home tomorrow, as they can be a safety hazard. Now, it's going to be a busy day for you all today. We don't have any tables free for this evening, and only a few for lunch. Fortunately, we've got our head chef back. He was away on holiday all last week, which meant the other chefs had extra work. Now, I'll tell you a bit more about the job in a minute, but first, some general regulations. For all of you, whatever your age, there's some equipment you mustn't use until you've been properly trained, like the waste disposal system, for example, for health and safety reasons. Then I think there are two of you here who are under 18. That's Emma and Jake, isn't it? Right, so for you two, the meat slicer is out of bounds. And of course, none of you are allowed to use the electric mixer until you've been shown how it work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刚才呢我们把今天的听力素材放完了那么听完这段雅思听力以后呢，我们赶紧来看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们从头开始讲解一下。 对了，我们每一句呢给大家讲其中的含义，还有呢一些词组是怎么用的。 嗯，他一开始这么说，他说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Joy Parkins and I'm the restaurant manager. 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做 Joy Parkins,我是餐馆的经理。 好，这里面的 the manager 呢，就是指是本餐厅的餐厅经理。那如果你去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如果是有许多人，大家都是去介绍一下自己的职衔、职称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说 I am a restaurant manager。啊，但是你如果在像这个课文里边跟员工讲话，而且就是餐厅的员工的时候，那你要告诉他，我就是这个餐厅的 manager。 And I understand that none of you've had any previous experience as kitchen assistants. 我非常意识到，我知道你们其中没有任何人有以前做过餐厅助理的经验，就是 none of you 是没有什么人previous experience, 也就是以前的经验啊，你没有什么人以前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个 kitchen assistant 是厨房的助理，其实就是在厨房打下手的意思啊，让他这一说呢就感觉很高级的一个职位。Well, you might be feeling a bit nervous now, but most of our kitchen assistants say they enjoy the work.现在呢大家可能心里惴惴不安，但是我们大多数的这个 kitchen assistant, 厨房助理呢都会说他们很享受这个工作。Okay, they might get shouted at sometimes, but it's nothing personal. 不错啊，确实是有的时候呢人家会吼向你大喊大叫，但是呢这个并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你看英文会说 it's nothing personal.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意见。然后呢他会说 and they are pleased that they have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to do. 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呢他们要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不同的。Which means they never get bored. 这就意味着很少他们会觉得无聊。And I'll tell you straight away that if you do well, we might think about moving you up and giving you some more responsibility. 我可以现在就直接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干得好，我会考虑给你们升职，并且呢，给你们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个 straight away 其实是一个副词， I'll tell you straight away 就是立刻告诉你的意思，直接告诉你的意思， straight away。 这 straight away 这词比较长啊，那它其实是一个单词 straightaway、啊、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了，如果是干得好的话就是前途无量，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可以升职，这里面用的是 move you up, 也就是把你升高的意思啊。就比如说原来你是 kitchen assistant， 后来呢给你升成一个 team leader。And give you some more responsibilities， 就是给你更多的责任。啊，这看起来还不错，这个工作。 Right. Well, you've all shown up on time, which is an excellent start.那你们今天都准时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嗯，就是国外其实是准点到达工作岗位是看得非常重要啊。You have all shown up. Show up 就是你出现了，对吧？ 没错。 哎， 那我要说今天你缺席呢，英文就是某某某人 no show。 No show。 嗯，在考勤表里边就记成 no show， 这个人今天缺勤。 嗯哼。 好，然后呢，他就说了这个。开头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Now I'm glad to see none of you have unsuitable footwear. 我很高兴看到没有人穿着不合适的鞋子。 对了，你在餐厅工作，你说你那么多路要走，而且有时候地上是湿的，你非要穿一个高跟鞋，那肯定就是 unsuitable footwear 啊。但是呢，经理说了，没有什么人是穿的这个鞋是不合适的。So that's good. You need to be careful as the floors can get very wet and slippery. 说这一点呢非常好，你们必须得小心，地板可能会非常的湿，并且呢滑，所以呢这个地湿滑，它用水冲这个地嘛。Those of you with long hair have got it well out of the way. 啊，那其中有留长头发的人，都没有让头发碍事儿。To get it out of the way 就是把这个长头发挪到不碍事儿的地方。那 well out of the way 就是已经处理得非常的不碍事儿了。大家知道，其实正经在餐厅里边的厨师是要戴帽子的，对不对？有的是那个帽子非常的高。啊，其实这个其实有一个功能，就是防止头发掉到菜里头。你说你要是吃一个大拌菜，夸你吃一个头发丝儿，那多恶心呢，是不是？ Those of you with long hair have got it well out of the way 里面还有一个词组，就是有长头发的人，就直接用的是 with 啊， people with long hair。But some of you will need to remove your rings and bracelets. 啊，但是有些人呢需要摘掉戒指和手镯。Just put them somewhere safe for today. 啊，就今天一天先把他们，把你这个戒指手镯，先把他们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And remember to leave them at home tomorrow. 然后呢，记着从明天开始呢就把这些东西直接放到家里，不要带到工作上来啊。Leave something at home 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哪儿。那我要是说 leave the bike outside， 就是啊，请你把自行车停在外面。好，接下来呢，这个经理继续开始他的这个演讲。As they can be a safety hazard， 这个 as 是因为的意思，因为他们可能成为一个安全的隐患。Now it's going to be a busy day for you all today. 啊，那今天呢，看来这个餐厅呢会是一个繁忙的一天。 We don't have any tables free for this evening, and only a few for lunch. 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所有的台子都是满的，没有任何一个空着的桌子。中午呢，也是只有几个。 Fortunately, we've got our head chef back.He was away on holiday all last week, which meant the other chefs had extra work. 啊，幸运的是呢，我们今天的主厨啊返回到工作岗位了。这个整个的上周他都休假了，这个就意味着其他的厨师就必须得分担他的工作啊，这个必须得要多做工作 ，extra work 啊，就是。多做工作。Now I'll tell you a bit more about the job in a minute, but first some general regulations. 我会稍后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工作呢更仔细的去介绍，但是首先我们先看一些基本的规章。For all of you, whatever your age, 啊，对于你们来说，不管你的年龄如何 ，there are some equipment you mustn't use until you've been properly trained。有些仪器、工具只能在你们接受了适当的训练之后才可以去使用。